4007108888，花1999订购3箱18瓶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的原浆酒，同时呢还有1000元话费免费送真品佳酿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1999，直接带走3箱真品佳酿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划算到每瓶啊才55块钱，每一瓶的瓶盖上都带有防伪编码，保证到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4007108888，承诺到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拒收，不收取1分钱。明白来说就是不让您花1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确定要了再给钱，保证消费者的权益。留下几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要一开篇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也是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出去玩的时候啊，肯定呢大家会提前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是不知道大家啊在这个游览景点参观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素质。9月11号啊，就有网友爆料说有人在故宫的铜缸上画桃心刻名字 啊， 呼吁故宫博物院要报案，说张涛、刘雅，你们啊秀恩爱，别处休去啊，这别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这个快300年的文物上，这叫犯罪。 等于把名字就刻在了他这个文物上了，就刻上去了。 哎、是啊，9月11号晚上，微博网友专石利剑他的微博就爆料说，有游客在故宫的铜缸上刻画了一个心形的图案，而且、啊、还在图上刻了2个名字，就是那张涛和刘雅。根据这名网友啊，这个也看在微博上登记的这个实名认证啊，是故宫博物院珍宝馆讲解员 啊，是一名讲解员。 哎，而且在微博当中还指出，这个被刻了字的铜缸啊，是清代乾隆年间所制。这条微博发出来之后啊，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有网友批评这名游客不文明行为，说啊，我以后去故宫这个游逛的时候，可是不想看到刻满无德看客字迹的文物。还有很多网友表示，故宫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文物，文物被破坏已经是常见的现象了，这事儿应该立法才对。 嗯，听起来真让人觉得挺痛心的， 是吧？昨天人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大铜缸啊，至少有300年的历史了。对于类似的刻画事件呢，故宫每年都会发生。之所以能频繁出现刻画的现象，就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人家这名工作人员还说啊，文物所在单位啊，一般没有行政执法权，哪怕就是当场抓着那刻画者，故宫啊也会按照程序移送公安机关。这要是没现场抓现行，故宫的管理方呢将会逐级上报，视情况的严重啊，调取监控向公安机关报案。王年华律师就表示，游客呢在故宫铜缸上刻字的行为，已经对铜缸造成了一定的损毁。但是啊，这种情况被损坏之后啊，容易修复，影响不大，情节显著轻微的，也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啊，还是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5条第3项的规定，对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损毁公共雕塑还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处以200块钱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就是说罚款就可以了事儿的， 这不是钱的事儿。 嗯，我觉得刚才有就是网友说的，我觉得我还比较赞同 啊， 立法。 那立法 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就立法保护，谁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咱法律程序走。 是啊，之前不是也跟大家说过吗？说这个游客不文明行为将会上黑名单啊，一旦被发现之后，全国各大旅游景点进行公示，这个公示之后，您可能就要被这些全国各大旅游景点拒之门外了，甚至几年之内，这些您的这个个人信用都会受到影响。希望啊，这个是。 事儿最后能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因为毕竟啊，这个张涛、刘雅这两个名字已经被大家广为熟知了。这事儿要想说这事儿偷偷就了了，你们俩当没事儿一样，这恩爱秀的代价可能会有点大吧， 嗯、 是吧？ 要想画，要想刻，找个纸，找个真的，找个砖头，你去刻，你去画，显示你的恩爱也可以啊。 所以这字儿刻完之后，不像是秀恩爱，像是秀智商够低呀、啊，是吧？ 嗯。 不仅智商低，素质也没高到哪去。要不然今天我们和大家也就这话题聊聊，有没有什么在您身边啊，遇没遇到过这样的屡教不改的？说过好多回，说过好多次，一遍一遍没完没了还在犯，或者说一遍一遍啊，这个就不改正的。您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自家的孩子呀、啊，接没接触过屡教不改的事儿或屡教不改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应对的？怎么处理的？您有什么好方法吗？或者啊，您自己曾经有没有过屡教不改的经历，您为什么屡教不改呢？ 嗯， 都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啊！大家伙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屡教不改。 这不前几天一年级的小豆包们开学整一个星期了， 是 伴随着孩子们的这个欣喜和忐忑啊，家长们其实也跟他们一样忙着来调整新的生活程序，这心里边同样充满了兴奋跟不安。 那是， 你想啊，曾经年轻一代的80后们现在成长为家长了， 嗯， 这需要适应的还真不少。 比如说 手机呀、啊、电脑啊、邮箱啊、这个 iPad 呀、啊、还有这 APP 呀、啊、一个都不能少 啊。 那有的家长就说了，哎呦，这压力真大，有的时候比这孩子压力还大。 这怎么个压力法啊？ 你听我给你说说啊，这刚刚过去的这周，王女士花了好多手机流量，就连上班也在不停的看手机。她原本就是一个不大喜欢用手机聊天的人，但这几天还真正变成了手机控了。 为什么？这手机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的注意力啊？ 这不，王女士的儿子刚上小学嘛、 嗯、 正处于这个适应期，这老师们也可以说是相当的负责啊。课余呢，经常把孩子的课间情况、班级通知、学校安排以这个飞信或者微信等形式及时告知家长。这王女士就说了，哎呦，我都好多年不用这微信了，等学校统一安排用飞信发通知，我就赶紧下了一个。同时呢，热心的家长们还建了一个这个班级的微信群，为了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老师呢还建了一个微博，专门上传孩子们在学校的照片。所以这几天这王女士她就光顾着看飞信呐、啊、微信呐、啊、微博了，唯恐是漏了哪个 啊，这上面有消息、 嗯、对。而且啊，你看因为刚开学，这学校通知自然是比较多， 嗯， 家长们关于这通知或者讨论也是比较多，往往不到一个小时就100多条未读信息， 群里边就这样。 对，那王女士你就不得不在这众多的聊天信息里边捡出老师发的一些重要信息。 嗯， 王女士也说啊，说哎，其实这老师们也是挺辛苦的，现在通讯信息那么发达，家长们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下课了就发微博上照片，挺贴心的，但是其实这工作量明显比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要大多了。 嗯，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运用到了学习当中， 嗯， 家长的手机啊、电脑啊也逐渐成为了这些孩子们课余复习功课的渠道。 嗯， 这家长苏欣呢就告诉记者，以前都是自己和孩子一起用教材复习预习功课。 是， 他就说啊，比如说说英语 啊， 他不明白我就念给他听，虽然孩子觉得有些枯燥，但是效果还行。前一阵子呢，苏欣在其他家长的建议下下载了一些学习的 APP 到他的这个平板电脑上给孩子使用 啊， 哎，没想到孩子就特别感兴趣， 哦， 拿着这平板电脑就点点这儿点点那儿，以至于孩子就不再使用这个教材复习了。那么在欣喜之余，这家长苏欣呢也有些担心，他说这种形式孩子很喜欢 啊， 但是跟电子产品相比啊，我其实更愿意让他用这个纸质的书。 哦， 你说把书本丢了其实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 这是个学习习惯的问题。 没错，慢慢学习长途中啊，不仅孩子需要适应和挑战，家长也一样。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也面临着众多的选择。这邹先生最近也感到压力很大 啊， 原因就是前几天在这个孩子的开学典礼上， 嗯， 这高年级的同学可以说是吹拉弹唱啊，纷纷表演才艺来迎接新生 啊。 这邹先生顿时觉得必须我得让孩子学点什么啊。记者发现啊，开学家长会往往会给这些年轻的新生家长们带来不少的压力， 嗯， 有些家长在朋友圈都给自己加油点赞呢。 你看看，这给这些咱家长急的呀，是吧？ 嗯， 不就是开个学嘛，不就是家里的孩子入了学上了小学嘛，您不至于的啊，这如临大敌的样，您要是这么紧张，您家里那小宝贝儿一看这爸爸妈妈紧张成这样，他自己能没有压力吗？这压力久而久之会 转化为他对学习的这种厌烦的感觉。 嗯， 千万可不能这样，孩子年纪还小啊，好多事还不至于让大家伙觉得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就比方说咱最后那个邹先生啊，那位家长看着那个高年级的孩子的小学哥小学姐们表演才艺的事儿，才艺这种东西啊，本来这个老话怎么说的，艺多不压身啊。 对。 但呢这东西绝对不是说指望这东西我要是不会我这以后没法在社会上成长立足，还真不是这样。在培养孩子兴趣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很多时候要看孩子自己的天分，保不齐啊没等您自己主动给孩子施压报这班报那班的时候，就发现你们家孩子也许哎，有弹琴天赋，有唱歌天赋，有绘画天赋，有舞蹈天赋，那都说不准的事儿。所以呀，别太着急，没必要。这咱孩子们啊，现在这个营养也跟得上，是吧？这科技发达的也快，是吧？这个教育理念也先进，聪明的孩子都越来越多，这孩子还不至于让咱们那么担心，是不是？ 而且我想发现，我刚不读这条，不发现这原来这些现在这个平板电脑啊、APP 这都成标配了，这都。 真没想到，是吧？就像刚才那位家长说的，把纸质的书本丢了之后，确实挺可惜的，因为那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给我们的一种财富。当然啊，这个您要是家里的小孩子啊，太久时间盯着这什么 iPad 呀，盯着这些这个电脑啊、手机啊之后，孩子那个视网膜啊，包括视力啊，他还在这个生长发育期，这个还很容易受到影响，还要为以后孩子健康考虑。所以使用这些电子产品进行学习辅助的时候，还是要控制时间和控制正确的这个使用距离，是吧？ 嗯， 毕竟那个小胳膊小手小眼睛啊，他还没长全呢。中秋节这不要到了吗？月饼卖的挺好的，有很多朋友啊想尝鲜，滋了红滋了白吃够了，想换换别的口味，就托人呐、从香港、台湾这些地区代购月饼。没想到啊，这巴巴盼着盼了好长时间，马上要进海关了，却遭到了检验检疫风险而被禁止入境的尴尬。 这是为什么呢？ 市民吴女士就遇着这事儿了。她说啊，你看我在网上代购的蛋黄月饼被禁止入境了，人家店家也不负责，哎呦，这叫闹心呐、 得吃不着了。 吴女士跟记者说啊，上周呢，她在网上一家香港的代购店花了998啊，这900多块钱订购了两盒蛋黄月饼。正常情况下三四天就应该收着了，没想到你说这七八天一周都过去了，也没见着月饼的影啊。 这是怎么回事？现做的吗？这是 赶紧跟老板这店家问问呗。 啊， 这一问才知道，原来他订购的月饼啊，在入境的时候被扣下来了。 扣下来了， 因为啊，这月饼当中含有蛋的成分。 鸡蛋啊。 啊，今年呢，我的朋友有不少从这个香港、越南代购的信息，虽然这些港式月饼比北京的同类月饼啊要贵不少呢，但是我一想着制作方式跟口味呢肯定不一样啊，我就想图个新鲜，这多买几盒送人也有面子，谁成想还遇上了这样的事儿。吴女士说啊，她跟店家打了电话沟通之后，人家对方才愿意再次发货试试，但是吴女士还是有些担心。你说这都成月饼大闯关了，你说如果这样被发现了，这还是会被没收，要不然我还是先踏实的在北京买两盒我备着吧。记者呢也在网上输入了月饼代购的字样，虽然呢出现了大量的搜索结果，但是其中以香港的蛋黄月饼、越南的鲜肉榨菜月饼和泰国的咖喱月饼最受大家欢迎。其中呢便宜的一盒200-300块，这要是贵的往上算啊，那得1000块， 这么贵呢。 记者发现啊，这代购的月饼虽然不便宜，但是销量还不错呢。有一家商家坦言啊，这一周以来他已经卖出去将近300盒月饼了。我们这儿口味月饼你那边都没有，这大多数客人呢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新潮的东西。至于这月饼能不能顺利入境啊，那边店家痛快地表示肯定没问题。而对于入境不能邮寄蛋制品的相关规定啊，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说不太清楚。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啊也很早就发布过提示，甭管是鸡蛋黄还是鸭蛋黄啊，蛋黄、肉类、干果这些成分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时候会异常的严格，也提示市民尽量不要从境外购买。其实呢，不光是咱们这边啊，世界上还有些国家和地区啊，对于入境月饼也有类似的限制性规定，包括德国、法国、丹麦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禁止收寄月饼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啊，对于邮寄月饼呢是采取限制措施的。 你看，说是为了尝鲜，但是这尝到最后也没尝着。 啊， 咱们必须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规定哈。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再看哪些东西是可以代购的，有些东西是不行的。 不过说实话啊，这个月饼本来就是这个中式的一种点心啊，从咱这边流传出去的。 嗯、 要是在香港那边买也就买了是吧？您跑国外这泰国、越南买月饼去，这事儿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怪怪的， 怪怪的。而且这个不仅说咱们从外边往回买月饼啊，可能有些朋友在国外生活或者国外留学生，这时候特别想家，家里的这些亲人啊，咱国内这些亲人想往国外这些亲朋好友那儿给寄一点月饼，表达一下思念的心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能也提前得做点准备，查查那个所在地区的相关的规定和这个一些规章制度啊， 没错， 看看那边能不能收集月饼，免得您花了好多钱，这巴巴盼着这事儿啊，费了好大周折，月饼没寄出去，白耽误您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然后这事儿还惹了不小的麻烦，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啊，这个一呢要买月饼的时候，这个认准正规的厂家厂商。您说在网上买那些也看不见摸不着，然后也不知道哪个作坊出来的，还是国外的，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您能放心买吗？ 是 不是？ 嗯， 好嘞，这还是祝大家提前预祝大家啊，中秋快乐。 今天早上六点多，朝阳区青年路华坊驿城附近的一个路口，一辆宝马车与一辆送报的电动车相撞，造成这个送报工啊头部受伤，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事发的这个路口位于华坊驿城的北侧，国美餐厅餐饮街的南侧。这目击居民据说啊，早上六点多，这辆宝马车由北向南行驶到事发的路口，一辆送报的电动车突然呢是由西向东从一旁窜出， 哎呦， 宝马车这个躲避不及，将电动车就给撞翻了，随后撞上路口南侧隔离带旁两辆停驶的这个机动车之后才停了下来。 这宝马自己也撞得不轻。 哎，目击者说啊，这宝马司机是一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这送报工呢是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事发之后，宝马车内人员无恙，送报工啊当场倒地，头部是鲜血直流，但还是有生命体征。尽管宝马车是为了躲避电动车而发生事故，但据处置现场的这个 4S 店人员说啊，因为电动车属弱势一方，宝马车被交警判定全责。 你看看， 另据现场的这个处置的邮政员工说啊，送报工来自水锥子附近的一处投递站，身受重伤，目前在这个朝阳医院救治，他正准备前去探望。记者也了解到啊，事发路口附近的道路建成了很多年了，但是呢一直没有交付使用，所以目前路口还没有命名。而且呢虽然规划了隔离带、斑马线等交通设施，但是还没有装上红绿灯。这估计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附近居民也说啊，这个路口已经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了，主路也变成了免费停车场，车道长寿挤占，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你说这个事儿里啊，虽然说咱这个人命更重要啊，咱这个电动车送报工司机这早上也很辛苦，这么早起来送报啊，但是确实这毕竟撞得头破血流的，而且这个生命这边还是有一些堪忧的哈，我们心也一直跟着紧紧的悬着。但这宝马司机吧，你说他不冤也冤，说他冤他也不冤，是吧？你说过路口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减速慢行，应该看着点路旁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行人，有没有电动车，而且明知道这个地方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这个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更应该有这样的安全意识， 是不是？ 哎呀，也希望咱们这位送报工啊能够这个早日康复吧。当然送报工这个无论是电动车司机也好还是行人也好，还是得提醒大家伙，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这个您来回路过的时候也得巴望着看着一点，慢慢过，这不能说指望着咱是行人啊，咱被撞了之后肯定一定对方全责，那身体是咱自己的呀， 对， 是不是？ 用这个驾校教练的话说，就是一停二看三通过、 是吧？所以也希望啊，这条路段既然已经建成这么多年了，而且这已经出了这样的事儿了，希望能够把这地方设施早日给备齐全了吧，是吧？要不然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屡教不改。不安博心说，屡教不改那不随处可见吗？比如我吸烟就是屡教不改，哎呦，我自己都恨呢。 哎呦，你看这自己看自己倒看得挺明白的哈。 这自己也跟着着急是吗？都明知道这吸烟不好，为什么屡教不改呢？是这戒烟上有困难是吗？不安博心，这咱这边有没有戒烟成功的听众朋友啊？能不能给不安博心分享分享成功的经验啊？给他精神上给他加加油，鼓鼓劲儿。 这那时花开说啊，楼道不要堆放杂物，不知道说了多少年了。但就是有些人不自觉，把这杂物堆在楼道，埋下了安全的隐患。作为邻居啊，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是希望啊，有关部门啊严厉查处。可是哎呀，这没人管呢。 确实，楼道堆放杂物这事儿啊，确实是特别大的安全隐患。一啊，这个本来楼道设计都不是特别的宽敞，出来进去啊，人来人往的，很容易被绊倒摔着。万一再有老人或者家里有急事儿什么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影响疏散。二一个呢，就是堆放这些东西啊，它也有这个火灾的隐患。一旦要是发生了火灾，可能在疏散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是比较麻烦啊。希望这些朋友啊，能不只想着自己，也为邻居想想。因为如果要是真的说楼道堆放杂物，您家里实在没地儿搁了，这些地方不，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好，但是那绝对不是说网楼道一堆这事儿就算跟您没关系，就算解决完了了是吧？不出事儿都好，一出事儿您家跟着一样遭殃，是不是？小美妈说啊，我们家门前种了一棵石榴树，还有各种花草，可是总有那么一种人啊，屡教不改，长得好好的石榴又偷偷给摘走了，太讨厌了。 这真的是，这也是一个素质问题，我觉得啊， 是吧？ 夭夭之桃说，给孩子加压就是屡教不改。其实很多人养育孩子无非就是让他们将来能养活自己，然后有能力照顾家人， 是 顺带着比如说服务社会，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由自然人向社会人靠近的过程 啊， 没必要孩子一上学就全家上阵，弄得那么大阵仗啊。 你看这一看，这就是过来人的成功经验，是不是？春啊，落在春的泥土里的那和雅，这每天这小名字花里胡哨的，屡教不改造句。我上中学的时候啊，我喜欢吃麻团，就是外边裹了好多芝麻，里边软香酥脆甜，所以禁不住诱惑呀，每天放学都去吃，日久天长，积少成多，一天吃五六个都不够。我妈说少吃点吧，可是我依然屡教不改呀。终于有那么一天，一次买了一大袋，大概吃了十几个吧。哎呀妈呀，估计吃伤了。现在看见麻团都有点反胃呢。 这就是有点过了吃的啊。 吃鱼了吧？你看看，吃了以后再也不想吃了，何苦呢？ 张小飞说啊，我闺女有个屡教不改的坏习惯，咬指甲，在我的督促下变成了抠指甲，真是屡教不改呀。我也真是没办法，快帮帮我闺女，怎么样才能改掉这个坏毛病？我是无能为力了。 哎，我要没记错的话啊，这张小辉这位朋友是不是快退休了？他们家闺女不小了呀。前两天是不是那特漂亮那女老师？不会吧？是不是您姑娘故意气您逗您玩的呀？不能真的咬指甲吧？好像小孩咬指甲的时候，身体里是缺一些这个微量元素， 是 吧？ 是啊。 长大了咬指甲，是不是他没带指甲刀啊？您回头买一指甲刀给他放包里，也许这毛病又改了呢。 挂脖子上吗？ 别呀，你这闹着玩呢嘛，这不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屡教不改啊。您身边有没有屡教不改的事儿啊？您面对屡教不改的事儿和人的时候，您有一些什么高招啊？您自己遇没遇到过屡教不改的这样的情况？您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呀？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明光桥区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正在等候清拖，听说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动物园路畅通。而京藏高速主路北沙滩桥北向南的事故也正在处置，提示后车要小心驾驶。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在蔡胡营南路凉水河立交桥下呀，有一批小餐摊儿。他每天上午10点多钟就出摊儿，到了下午3点多钟那就撤了，每天都这样，已经好多年了。来这吃饭的几乎都是来来往往的出租车司机。这些小摊儿啊，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其他的任何证件。撤了摊儿的时候，剩下的脏水就泼在路面上，或者直接到河里。这时间长了，路面那都油腻腻的。环卫工人说啊，他们不敢管，管了也没用。 原来以为是一个挺便民、挺帮助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听着听着这感觉就不对了呢？ 是吧？过去看看呗。这些小餐摊啊，总数呢不到10家，都聚集在立交桥下的河岸两边，有的卖盒饭，有的卖砂锅面条。这个砂锅面啊，15块钱一份儿。盒饭呢是13块钱管饱，听着这价格还挺实惠的啊。这所有的饭菜啊都是摊主带过来的，有些菜呢是已经炒好了的，有的呢是来了再生火给加热一遍。几乎啊每个小餐摊都带着液化气罐来，能现场生火。 哎呦，这样那安不安全呢？ 餐摊旁边呢还会支起几张小桌子，摆着几把小凳子，吃饭的人呢可以坐在凳子边，也可以愿意呢你就坐路边或者坐河边吃都行。来吃饭的呢，绝大多数都是出租车司机。他们啊，把车停桥下，敞开车门透气儿。吃完午饭，他们就在车里再睡一觉，然后再开车上路。这些小餐摊呢，只有中午营业，到了下午那就撤摊了。这是因为啊，出租车司机的晚饭呢，大多数都会回家吃，而午饭呢，那基本就靠在路边解决。司机们说，北京城区呢，有几个类似的地方，饭菜价格也都不贵，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上下管饱。一般呢就是车开着哪儿在哪儿就吃一顿午饭。而对于城里的这种餐摊，老司机们呢心里都有数， 都知道在哪儿吃哈。 到了下午3点多钟啊，这所有的餐摊呢也撤的都差不多了。临走的时候啊，摊主们会把自己的那一片地方扫干净啊，自己那一片地方扫干净。而做饭剩下的脏水呀，人家也不带走，要不然直接就泼路面上，要不然就偷偷到河里。附近的环卫工人说，这些餐摊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这时间一长嘛，那路面上一看呢，都是黑色的，油腻腻的。 哎呦， 收摊的时候啊，环卫工人就在一旁看着，也不敢管。他们说啊，这管了也确实没用，只能在人家餐摊撤了以后再过去扫扫路面。从早到晚，桥下都有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敞开车窗，放平座椅，躺下小睡一会儿。因为桥下路宽，车也不多，也不会妨碍交通。这司机说啊，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小餐摊儿不干净，没执照，但是啊，他们需要的那只是一顿便宜的午餐。你说真要去正规的餐馆吃，你别说啊，一碗面那就得20块钱，但停车费那就抵得上桥下边和尚的一顿饭了。所以他们舍不得，还是选择了桥下的小餐摊来吃午饭。 你说这便宜啊，便捷这个出租车司机本来是个好事儿，但你们不能说你方便了自己，给这个环卫工人，给其他人带来了一些麻烦，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 是吧？而且确确实实，这司机朋友这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晚的也很不容易哈。对于司机朋友们的这个午餐呢，包括这个休息地儿啊，这确实也是需要一个解决的问题。说咱们这边能不能想想办法，各大出租车公司啊这边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我们司机朋友的这个工作的条件和工作的强度，是不是？这午饭老这么对付着吃可不行啊。而且您说光图着便宜，万一真给自己吃坏了，您别说这一顿饭钱，您这一天活甚至几天活您都不能再接了，是不是？影响工作，这毕竟身体还是自己的嘛。还得说回来，这些小摊主这已经存在好多年了，这事儿没人管， 环卫工人不能管，城管部门不能管吗？也许可能城管部门不知道啊。现在我们节目播出了，经过媒体一报道之后，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最后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没错，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弄的这些这个摊主们啊，人家没生意可做。 哎， 要做的话，咱正儿八经，咱注册营业执照，咱把这卫生证、健康证这些东西都办下来，咱正儿八经找个地方，咱支个摊子，是不是？提前申请下来这样的摊位，这也是一两全其美的办法，是不是啊？万一你说那煤气罐、液化气罐发生了点意外， 真是， 哎呦，这找谁赔？找谁负责任呢？ 这个银行的储户因为银行卡被盗刷，将银行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北京男子王某说，2014年的5月13号深夜，他的银行借记卡通过 ATM 机被他人转账36700元，手续费是22.5元。那由于那天晚上呢，他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他在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之后，才收到了客服发送的短信提示，这才知道手里的这个卡的存款已被取走。 嗯， 王某呢，随后就报了警，公安机关以信用卡诈骗案予以受理，但刑事案件至今尚未结案。银行卡还在身边，里面的存款却没了。王某认为这银行啊对自己的损失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 嗯， 所以就将银行告上了法庭索赔。 这告银行您得有证据。 嗯，审理中呢，就王某提交的证据就证明银行卡被盗刷的时候他本人在北京，而盗刷发生的地点是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这离得可远了去了。 嗯，王先生就说了，这张卡我平时很少用，基本上是我母亲在用。 嗯， 他还说啊，法院调取的这个监控录像也显示，在 ATM 机上取钱的并非王某， 这就是证据。 嗯，对此呢，银行也辩称说，按照先行后民的原则，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再处理民事案件，王某不应该在此时提出民事诉讼。另外呢，银行卡密码由王某设定，他对密码的泄露也是存在着过错的。 嗯，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某与银行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义务，王某提供的证据和监控录像可以证明他遭遇了伪卡盗刷。 嗯， 银行应当负主要责任。 是， 但是呢，考虑到银行卡虽然由王某办理，但是他的母亲也知道密码，而且经常使用这张卡， 啊， 所以王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用卡不规范的情形。 哦， 考虑这种情况，法院酌定王某对其损失承担20%的责任。 啊，你看这事儿，一码归一码，是吧？ 嗯， 确确实实这个被盗刷的这个事实啊，这已经很清楚了，有各种各样证据证明，所以银行也应该承担他们那一部分的责任。 嗯， 这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但是对于王某也确实是这样哈，虽然是自己亲妈，但是人家用卡章程上明确也是规定出来的，这个您这密码母亲啊，这也算他人，您这密码也算泄露给他人，在一定程度上您自己也有责任。 嗯， 所以说如果不行，这样的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给老妈也办一张不就得了吗？就办在母亲名下不就得了吗？是不 是？ 嗯啊，而且还是提醒大家伙啊，妥善保管密码，您设置那密码啊不要太简单，像什么这个一连串的那个 数字 啊几个数字是重复的，或者您家的这个亲人的生日啊，或者您手机号码的尾号啊，这些都是特别特别常用很容易被破解的个人信息。 嗯， 所以大家提示啊，这设置密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花点心思，这个不行勤更换也行，但是勤更换还有一毛病，就是就怕自己也给忘了。 真是。嗯， 昨天下午2点多钟啊，朝阳区金台路北街小区的一个独居老人家中起了火，老人被救出之后送到医院抢救，可是不幸的是人没救回来。根据一位邻居回忆啊，下午2点多钟左右，突然就闻着呛人的烟味，低头一看，哎呦，楼下有间屋子往外冒浓烟呢。我从楼梯跑下来的时候，那烟特别大，熏得人都睁不开眼，根本就看不清。这位眼瞅着那楼下的老人好像站在门口啊，我就问，这么大烟是您家的吗？人老太太没吱声，又回厨房了，估计啊是扑火去了。 哎呦，老太太扑火去了。 根据了解啊，起火的房屋呢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一个人住。接到报警之后，消防人员紧急赶到现场灭火，并且把老人救出现场。老人随后被送到了医院抢救。记者赶到医院的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老人到医院之后就已经离世了，而且已经通知了家属。呼家楼消防中队说，进行扑救的时候呢，住户家中啊门窗紧闭，所以温度非常高，就消防人员需要用水浇湿衣服来降温，而且现场烟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不足10厘米。 昨天晚些时候，记者也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这次火灾的过火面积两平方米，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上了秋之后，天干物燥啊，大家伙还是要这个注意消除家里的这个消防的隐患，是吧？及时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家里的电呐、火呀这些安全隐患。 嗯。那最近嘛，不是这个苹果新款的手机发布，昨天也是这个手机接受预定的日子，但是就发现一个问题 让很多这个果粉崩溃了。 怎么了？ 它这个预定的网站啊，经常有错误，根本无法访问 啊。 对，而且直到下午3点前后，网页基本上才恢复。不过还是有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你刷一次它显示有错误，你再刷第二次，它第一次那款给你没退回来。有的网友一共收到了9次信用卡的扣款通知。 哎呦，您这额度不小啊。 嗯，结果呢，这卡里钱就被扣光了。 是啊。 针对网友的情况呢，记者也试图来联系这个苹果的官网，但是一直没有打通这电话。 哎呀，这事儿确实让果粉们挺着急的啊。虽然我不是果粉，我听着这个手里的银行卡一次一次被扣钱，这东西还没拿着，这事儿我也跟着着急。 嗯， 大家伙儿，要不然那个等等，别着急。 对呀， 这不是说今天买了明天就没有的事儿，对吧？ 买个手机着什么急啊？ 对，这咱可以家里有钱，咱愿意为自己这手机买单，但是为市中心买单的话，这事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值得了呢？ 嗯， 早用一天晚用一天，这一新款手机没给您能带来多大的面子啊？没必要，是不是？ 嗯。 而且话说，这新手机好像跟那个上一版的旧款外形上没看出多大差别，怎么能看出来您使的这是最新款的手机呢？ 就是啊， 开个玩笑了哈。今天和大家也互动的非常的愉快，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我们这个互动上的这个消息啊。对于屡教不改的事儿，很多朋友确实觉得很头疼嘛。这希望啊，这屡教不改的朋友也都知道道理是在哪儿，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也许可能还是方法不得当，就像我们家老王一样，这么多年都想不起来给那个上完厕所之后把卫生间那灯关掉。我们家老妈妈已经觉得那就那么地吧，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强迫也没什么用，哎呀，随他去吧。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再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说道。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这个中秋，你的爱送给谁？哈根达斯月饼冰淇淋，让爱传递，情缘中秋。立即搜索哈根达斯。 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1937年，在亲身体会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后，34岁的贺鲁汀在冰冷的煤仓中连夜创作了这首游击队之歌。从此 踏着游击队之歌的旋律出征，抗日军民满怀信心，无比振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